在朝鲜劳动党成立71周年之际，共和国英雄安东守遗属郑一新同胞和瑞士朝鲜委员会分别向立在万寿台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送来了花篮。花篮10月9号被敬献到2位伟大领袖铜像。